的故事里流淌着古老的一刻，有浪之余且情相会在银河，望江与千里送寒衣，寻找寂寥河，生生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白发鬓鬓，过去 心儿，女儿的吻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

我们的兄永不分离。生气，你像彩蝶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